家好，我是 Shiga 连之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 ，Happy Friday， 我是梁继章。 4月14日，唔乱讲嘢，我是小鸳鸳，有好多四啊，你明唔明啊？ 收拾心情，亲爱的猪润 B B， 今朝同你一聚之后，发觉你瘦咗又干咗，仲好鞋湿湿，所以我正式向你道别，再见啊！我会同你一刀两断，我唔会再将你吞噬。永远想你的健康强， 食药啦，你快啲。 我瞓咗一觉，瞓咗两觉， 做咩啫？我同个猪人分手，你唔应该戥我开心嘅。 个节目开始你讲呢啲嘢， 因为我今朝 打针啦你， 因为我今朝食咗好猪人汤噶，好后悔啊！ 即刻送佢急救。喂，早晨早晨，呢个星期 Happy Friday， 大家开心心啊！三小时嘅风骚爆人由呢个开始。有初夏的感觉啊，印度气温相对湿度80%啊。短暂时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啊。星期六有骤雨，沙到下个礼拜日咧就转渐天晴，日间温暖。3小时，我哋系风骚快活人。今日星期五，所以一样会有点唱嘅时间。交就可以打嚟1872388。仲有校长今日又嚟玩游戏啦。当然仲有车路的士，讲下靓靓嘅车车。 My Eyes of You 开始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喂，去旅行嘅时候咧，嗱咩都玩啊，咩都睇下啦。 嗯， 咁咧，我想问大家，你有冇睇下人哋嗰啲厕所噶？ 梗有啦， 唔同嘅厕所 有得意嘅， 有啲几得意喎啲设计。 门口个公仔都好多唔同嘅， 好多唔同嘅，由公仔开始啦。我仲有好多年前啊，而家就好似香港都有嘅。好多年前咧，有啲人特别同我讲，喂，你去咗唔知边个泰国啊个机场，你几多入去屙得了啦咁样。话点解啊咁样？嗱，男厕咋一个？佢话嗰度咧嗰个厕兜咧有一只乌蝇嘅。 好多地方有。 我就系好多年前啊嘛，好多年前。 定系真噶？你屋企？ 唔知射边只 系咪啊？ 唔知 系咪有个深呼吸啊？ 好地地嗰点解会有个乌蝇啫？我问下你啫。 热晒， 我冇入过男厕 ，OK？ 呢个热晒， 好多年前啦。 好巧咩？你觉得？ 真系几得意。 香港而家好多都有，系啊，叫你射下佢嘛。其实好无聊噶，系咪？ 无聊，其实好无聊，得意啊！ 练下眼界啫， 系咪？系 啊。 唔知啊，我唔系。 你睇下你个，我知，我练体力啊嘛。你应该射唔到系咪？嗯，好，下一个。 你有 啲咩特色嘅嘢？ 系啦，你有冇叫啲咩厕？除咗呢样嘢之外，有冇啲咩厕所嘅特色咧？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去过有间吧都系，佢洗手间咧系会播一啲 雀仔流水声 啊，或者雀仔流水声，即系令到你入到去咧有啲好特别嘅感觉。 男厕特别多呢啲咁嘅古灵精 怪。你都未去过女厕，你点知女厕冇啫？ 你点知佢冇啫？佢一定有啦， 你我觉得 守个女厕咧， 你又觉得 系因为咧女厕 suppose 就系一个马桶啦，咁啊闩埋门。我觉得唔会有啲 设计唔出男女噶， 举例说明之三样。 嗱，我系会觉得一样嘢咧，就系咧啱啱去呢个日本翻嚟咧，我系发觉一样嘢真系非常非常开心嘅，就系基本上佢所有嘅公共厕所都有暖板，都有洗 pat pat， 系公共厕所啊。 嗱，但系咁。一定要 keep 得乾淨，暖板你要坐落先 feel 到暖嘛。如果個板唔乾淨，你根本就唔會想坐落。 佢當然係非常乾淨、非常清潔地，令你好安心、好放心咁樣去好好地。係呢個就係唔需要質疑。我覺得呢一樣嘢嗰個文化嘅話係真係好犀利。咁我覺得就哇，我哋喺香港都未有咁樣，即就算係自己屋企啊，都未有咁樣嘅，即係享受 啦。你都驚你個男士整污糟啦。 係啊，其實呢一樣嘢都係一個成日會令到男女之間鬧。教教一样嘢，所以我觉得男人呢一样嘢真系点解你哋都系死性不改嘅？ 唔好嗱，唔好咁讲，我觉得有一样嘢可以解决嘅，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愿意考虑 坐喺度啊嘛， 系啦， 啊，即系好似女人咁样去啊嘛， 永远系坐喺度去，咁咧就可以减少好多咧整污糟个范围。 咁你咪射唔到乌蝇咯？ 屋企仲整乌蝇？ 我唔知你啊。 屋企我唔整乌蝇。 你咁闷系咪？可能都揾啲嘢搞下咧。 掉粒米落去，射粒米，掉粒米落去。 我唔想讨论呢啲咁冇养分。 好啊，咁我讲一啲有养分嘅。我试过去过有一个嘅就系堪称系全世界最有特色嘅一个厕所。嗯，佢系要去一个好高，点解会系一个堪称全世界最特色嘅厕所呢？就系佢系全世界最高嘅厕所。 哦，即系佢嘅高度。 位于海拔最高嘅地方。咁而且佢真系好犀利。我去到嘅时候嘅话咧，你基本上你可以 imagine 到，就系你排出嚟嘅嗰啲嘢， 哇！ 佢系会跌落去一个高山嘅， 哇！好悲壮啊！ 一个好悲壮嘅一个悬崖嗰度。 哇！ 我冇记错嘅咧，嗰度系喺西藏嘅布达拉宫。 嗯，但佢本身系咩嚟？ 西藏布达拉宫嘅一个厕所， 旱厕嚟噶咯。如果系 旱厕，咁你去嘅时候嘅话，其实你就系你会见到嗰只厕所佢伸咗出去一个类似系悬崖咁嘅地方，当然系安全嘅。咁而且咧，你就系喺嗰度去啦。咁我就唔解释咁多啦。咁当然咧，就系话你会见到嘅就佢下边，佢当然又唔会有兜啊，又有抽水马桶啊，冇呢啲咁嘅嘢啦。 咁样放落 系啦，类似好似我哋一啲比较系譬如可能喺鱼塘旁边咁样，但系佢就系设置咗系一个嘅就系好高海拔嘅地方，一个好高嘅地方。咁你一去嘅时候嘅话咧，咁佢都有讲嘅，就系话呢一个就系全世界最高海拔嘅一个厕所。 阿Joy提及鱼塘呢一样嘢咧，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我有个叔叔咧，佢真系喺新界咧就营运咗一个鱼塘啊。咁所以我去过咧，系真系。我头先即刻 picture 到就系话一个旱厕啦，但系唔系旱厕，其实佢唔系一个，佢系一个窿咯，即系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厕所， 系 一 个窿，唔 系一个厕添啊。 总之就佢跌咗， 因为旱厕好核突噶嘛，即系旱厕即系一个干嘅地方，但系佢有个窿，总之你就跌落啲鱼喺下边咧， 系啦， 就喺度迎接你咯，咁咯，几特别嘅嗰个感觉。 嗱，我细个翻乡下咧，第一次接触咧就系真系嗰啲旱厕咧，就系一。 格格即係搭出嚟嘅、嗯，然後佢又高咗上去嘅，好好驚啊！細個嗰陣時，特別多烏蠅嘅，唔知點解咧。 唔係烏蠅中意食呢啲噶嘛，梗係多啦，係、嗯、啊、嗯。所以烏蠅嬲過你個麵包咧，你真係要考慮佢啲腳有冇洗過。 嬲你個麵包。点解要嬲我个面包啊？ 咁佢都系嬲嚟嬲去嘅， 嬲嚟嬲， 唔好嬲，唔好嬲， 唔该你唔好嬲。 系啊，试完咧就有， 有商量。 就有个日本网友就话佢去泰国见到呢、這个叫做厕所外边嗰个图像，而且有啲厕所已经玩好高好得意噶啦，又整个嗰啲 圆圈十字啦， 圆圈十字啊嗰啲咁样， 唔好搞嗰啲啦。 嗰啲就嗰啲就 我真系唔知噶，有时你识唔识得分啦？圆圈十字定系男定系圆圈？有个唔知系鸟嘴嘅系女啊，唔好搞嗰啲啦。 好容易错同埋误会， 系啊， 少少误会都唔好，或者少少令你要谂都唔好，系咪啊？人哋急噶嘛。好啦，咁啊整咗，我觉得 OK 嘅，同埋几得意嘅。一个咧就系个女仔揸住朵花，咁其实呢个已经好明显啦，系咪先？女仔喜欢花啦吓。另外有个男士嘅样咧，就捉住一只兔仔咁样咯。 点解捉住个兔仔？ 系啦，啲人咪讨论咯，点解个女仔揸花咧？其实未必因为女仔中意花噶，有啲人就估啫吓，即系大家无限想象。女仔以前去洗手间系冇厕所嘅，系要去花丛啊草丛咁就揸啲花啦。呢个可能谂多咗啦， 唔会有呢个联想。 系、可能谂多咗啦， 系啦，送花。 其实根本唔使谂咁多， 有得佢谂啫嘛。其实最紧要嘅就系睇嗰个图像系女定系男。 系啊， 佢揸咩都唔紧要，我觉得系咪？佢揸架车都 OK 噶。 系男仔中意玩车啊嘛，系嘛？ 唔系嘅，有。女仔都可以有中意玩车嘅，你自己俾人插嘅， 讲完 你自己攞出嚟俾人插， 讲完都有啲， 我都费事出声啊！ 唔插你都对唔住自己啦， 咪系咯， 讲完我 就算我哋唔插啊，听众都话冇搞错啊，又放过佢。真系蠢啊！你 系啊，我最中意就系补呢啲位噶啦， 呢套 系咯。 嗱，我见过有啲咧，讨论区都应该有讲过，就系有只长颈鹿啊。 嗯， 啲长颈鹿系男， 长颈鹿系男定女啊？ 系啊，你估下， 男 长颈鹿啊， 系啊， 男咯，男咯。 大笨象咧， 大笨象，女， 因为佢唔系大笨象系男，因为有个象拔， 有个象拔，唔 知啊，形意嘅，即系嗰啲意象啫嘛。 嗱。 你解一谜先啦。 点啊？你想讲咩啊？ 长颈鹿系咩啊？ 唔系有男翅同埋女翅，分别咧就系长颈鹿。 长颈鹿同大笨象。 长颈鹿咧就系咧佢牙开对脚企嘅。 哦，咁你头先冇讲嘅。 系啊，咁啊大笨象咧就有条象鼻啦。咁你就 哇，但系呢个都难啊， 好难估 啊，呢个都系要估啊， 超难估啊。 喺边度啊？呢个 唔系呢个唔难估啊。你答应该答中啦。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你话嗰个长颈鹿系牙开噶嘛，其实佢系俾嗰个系啊，即系你去洗手间嘅时候嗰个样， 冇错， 俾你去诶。 不过我觉得呢啲真系好无谓嗬，就咁男女搞掂啦，或者 M。 有嘅，有見過嘅嗱，我有見過有啲嘢嘅就係話，其實而家大家都要留意多一個情況，就係、是、其實係共用嘅。即系男女系共用嘅，因为其实而家大家都成日喺度讲紧平权，又或者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其实大家嗰个性向系大家都会唔同嘅，所以其实多咗有好多呢个咁样噶。你会见到嘅就系话一个男仔嘅公仔，跟住咧就一个 hyphen， 即系个斜洞，跟住一个女仔嘅，呢啲都会咯。我觉得咁样几好啊， 方便啊吓。 因为其实大家都成日都喺度讲紧话要去争取嘅就系话女仔去。洗手间嘅时间其实系比较多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 系 永远男仔嘅男厕佢哋都系唔需要排队嘅，咁但系点解 排到出边啊？ 系咪唔喺呢一方面嗰度真系谂多少少咧？又或者佢就系女仔嘅厕格系咪应该要再 多 啲咧 ？double 我咧都， 我见有而家有啲商场咧已经女厕多啲噶啦。系啊，因为有一次我就揾嚟揾去，呢个系咪女士嚟嘅？咁有啲人已经系即系做咗少少调教。嗱，试过有一次咧去外地旅行，咁咧全部咧一个团嚟噶嘛，有男团有女团有啦。同样地啦，正如一般嘅厕所，女士咧排晒长龙，男士咧就大把位。于是我见到有啲阿朱妈咧开始已经咧唔理啦，系啦，男士咧企嗰啲咪背脊向住出边嘅，佢哋唔理，照入去嗰啲一格 一格 嗰度，即系叫做夹硬共用咯。夹硬共用咯，快啲咯，系啊！咁我谂男人唔介意嘅，即系冇办法，亦都明白佢哋入嚟唔系真系想及你，不过因为佢排好长。 场嘅，然后有时间限制，喂，几点上车啦？咁啊心急咗，唔理个照入啦。 我嘅意思系，若果你话介唔介意嘅话，如果系咁，以后嘅次格可唔可以喺后边嗰度都有一啲嘅设计啊？我觉得总系嗱，设计其实系要适合嘅，就系每一个人佢哋去应用嘅时候佢方便啊嘛。咁譬如可能喺次格嗰度，我唔知啊，可能有啲板或者你都会可以 隔住啦， 有少少私隐啦。咁而且嘅就系男厕可唔可以成为嘅就系其实男女都可以用咧？因为你哋嘅就系又有兜啦，又有可以入到去里面闩埋门嘅嗰啲噶嘛，系咪？咁所以其实如果系真系喺咁嘅情况嘅时候嘅话，可唔可以得开放嘅就系另外嗰啲有门嘅，可以俾啲女士喺好多人排紧队嘅时候嘅话，其实佢哋都可以应用。 有一个设计上嘅谂法可以咁嘅，即系其次啊，嗰啲叫兜啦吓，系喺入边少少，或者有块大板遮住嘅。咁你要屈入去块板后边先见到嗰啲兜嘅。咁出边就一格一格。咁你可以共用咯，你行入去嗰啲兜，人哋睇唔到你 嘅。我咪咁嘅意思咯，即系其实你喺设计上边嘅话，既能够保有就系啲男仔要用嗰啲兜嘅时候嘅私隐，但系那边商亦都可以开放嘅，就系如果喺排晒长龙，女子排晒长龙嘅时候，其实佢哋亦都可以用你哋冇用嘅嗰啲格数。咁我觉得咁样先至系比较人性化啲设计咯，系咪？ 我你做个研究报告俾我睇。 其实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吓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但系其实既然大家都知道有个咁嘅问题嘅话，就系点解冇人去解决啫嘛？ 系啊系啊， 系咪？你其实基本上个硬件已经喺度噶啦嘛， 啱啊！ 咁但系点解嘅就系女仔仲喺嗰度， 我 觉 得 设计 上一定可以方便到呢、這、一个， 系咪？你 即 系 个设 计方便嘅话，你就系话你系担心嘅就行入去嘅时候用紧兜兜嘅嗰啲男士会尴尬啫嘛，你咪就喺嗰个设计上面嗰度，你咪去谂一谂咯。 啊，好似酒楼咁样咯，拉趟道门出嚟， 使乜拉趟道门？即系你直头喺嗰度，使咩啊？你根本就有， 唔系咁， 你根本就有一 块， 可能讲紧叫做磨砂玻璃，入去嘅时候你睇唔到。但系亦都有一个空间感，咁但系你转盖嘅话就已经可以一格格，方便嘅就系当男女厕多人嘅时候嘅话，男仔都可以用。 最紧要大家用得开心吓、啊。喂，好啦，十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啊，一阵翻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另外嘅半小时，然后十一点咧就会校长嚟到，睇下今日玩啲咩游戏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去到九龙湾一间酒楼饮茶，逗留一个几钟之后离开。有茶客话，事前唔知道夏宝龙到场，突然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同埋开心，感谢中央对特区同埋市民嘅关心。有茶客就话，夏宝龙向在场人士打招呼，表现热情。工联会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亦都喺现场，佢话夏宝龙听取地区声音以及鼓励激励一直在地区服务的人士。他引述夏宝龙说，地区人士甚至区议员都应该是政府的伙伴，既要推广政府政策，亦都要将市民的实际需要和民情民意准确向政府反映。新一期电子消费券将会在星期日发放，财政司司长私人办公室政策统筹主任李文成提醒市民，确保已经登记收取消费券的支付工具仍然有效，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络营办商处理，确保领取消费券的时候运作良好。对于接下来星期日同时可以领取交通津贴，李文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按八达通系统将会先领取交通津贴，之后可以再领取消费券，如果达到八达通的3000元储值限额的话，余额可以在八达通有足够空间的时候领取。领取首期消费券的限期是今年的9月30日，市民有5个月的时间使用3000元，之后再领取第二期消费券，第二期消费券最早可以在7月16日领取。 一名的士司机涉嫌声称在车里面执到一部智能电话，游说上车的乘客以大约2000元买了下来。乘客及后发现有关手机只是示范品的陈列机。这个司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警方拘捕。警方说今年2月至今个月接获3宗同类报案，调查之后拉了涉案的的士司机。政府表示，《劏房租务管制条例》去年1月生效，截至上个月底，识别了1500多宗涉嫌违例个案，当中1486宗由政府主动识别，其余属于投诉个案。当局至今成功检控3个违例业主，其中一宗个案在上个月被判罚款18600元。在立法会特别财委会会议，选委界的马逢国和民建联的郑永信质疑，过千宗个案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人被成功检控？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劏房问题复杂，政府的執法和檢控力度一直加強，亦都會加強教育宣傳力度。差享物業估價處處長蕭家賢說，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不同，如果要提出檢控，要符合相應門檻。過往大約有700多宗個案，律政司認為發警告信已經有足夠的阻嚇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稍后至星期日渐转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19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39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9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64，升8仙；腾讯控股363.8，升6毫；药明生物55元，升1.15元；美团129.6，跌3；恒生中国企业69.74，升3.2；商汤2.86，跌6仙；阿里巴巴94.65，跌5。是94.65，升5毫；中移动66.65，升7.5；中芯国际21.8，跌5毫；京东集团148.5，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2.38，瑞士法郎0.888，加元1.332，人民币6.844，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33点，升276点。港金报1913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6.5美元，卖出204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开源道回旋处噶。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开源道回旋处。较早前青马大桥九龙方向去翻长青公路嘅青衣西北交汇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落马洲方向，近住玉蒲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翻落马洲方向，交通咧都系正常翻。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慢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在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彩虹道彩虹体育馆旺角、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九十五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康康，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铁三角、吴邪、黄半子以及张起灵崩雷祭奠，再遇归来，拨开迷雾，以身犯险，深入雷城险境，听雷听真相。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翻嚟我哋嘅节目《风骚浮人》吓，咁啊，每食一样嘢之前咧，除咗谂佢嘅价钱啦、味道啦，咁唔知大家会唔会有时都谂下啊？其实食呢一样嘢咧，会唔会有事嘅咧？咁啊，呢个咧可能悲观。出事咯，身體有事咯，肚痛啊，或者嗱， 唔係唔好食咯。 睇到個新聞咧，佢係即係講一個女人啦，突然間有一日暈咗啦，咁於是咧就去檢查啦。最初以為佢中風，點知原來唔係，話佢身體裏邊咧大量嘅嗰啲叫寄生蟲啊，生曬蟲，甚至咧皮膚底下咧都見到。咁因為咩咧？呢個女性咧住喺呢個越南嘅，咁呢個食物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我真係冇聽過啦。有一種叫血凍啊。血就是流血的血啦，冻就是冻啦。血冻是怎样做的呢？就用一些动物的生血，有时呢是用羊啦，有时呢用是猪啦，咁样。生血然之后加一些的花生、 生菜雪冻佢，就好似啫喱咁样， 好似朱红啊、鸭血啊， 系啦，有好多啲唔同地方都有用呢一样嘢。 朱红就煮熟咁啊，佢即系净系生嘅，即系冇煮过嘅，只系用啲生血。佢因为嗰个口感咧系好滑溜嘅，好似一啲果冻啊， 好似啫喱咁样嘅，好似啫喱咁样食嘅。 咁但系就话咧，呢啲因为系生血啦，咁所以都如果唔干净嘅话，就好似呢个女人咁啦，食咗之后咧喺肚里边大量，或者甚至脑部都有啊，即系总之去到全身都有呢啲叫寄生虫。哇，咁啊真系唔知道，原来食呢啲嘢，如果你谂住去旅行啊，几得意，试下啦咁。 哇， 摆 明食生血，你都唔警惕一下？ 嗯， 我会啊， 系嘛，生嘢其实好多人就几好似冇乜所谓咁。 唔系你生牛肉梗冇所谓啦，你食生血，即系如无饮血，我唔会啊，你会唔会试啊？ 我唔会咯， 我都唔会。 系啊，但系生嘢，就真系睇系啲咩嘢咯。 系啊， 但系其实好多时候 咁我食噶。 好多时候都喺度讲紧嘅就，其实生嘢你根本你都知噶啦，因为佢系冇经过烹调噶嘛，所以其实个里面嘅一定会有好多可能你讲紧嘅就寄生虫啊、细菌啊，或者系点样，你都预咗噶嘛。咁其实我哋嗰阵时候啊，中医取材都有讲过噶，佢就话嘅即系呢啲咁嘅嘢嘅话，都系唔好食嘅太多。 系啊， 佢系生冷嘢啦，以及佢就系佢系未经烹调嘅食物啦。 冇错， 根本上你食嘅话，你预咗 嘅。系啊，你储存个环境干唔干净啊？ 鱼生都系啊， 系啦，切嗰个砧板摆 喺度，摆咗。几耐啦，系吧？生 蚝 啊，等等，其实我谂你食生嘢就系预咗会有咁嘅情况。 你有冇食过生嘅鸡肉啊？真系生嘅鸡肉？ 冇， 系嘛？好似喺我哋嘅观念里边，鸡肉都唔可以受催眠嘅，即系唔可以生食嘅。系啦，但我记得好似唔知以前食过一间，佢系有鸡肉嘅刺身嘅。 嗱，我食过一次，我觉得自己几大胆嘅，就系响国内食过一次生嘅皖鱼片。 嗯， 即系佢哋号称都系鱼生 嘅。呢个就系其实大家而家都喺度讨论紧嘅，就系话其实如果你食刺身啦，叫做吓，所谓嘅刺身，系咪需要去到有某啲级别嘅一啲鱼类，你先至可以能够就成为刺身咧？其 实 咧，如果你有留意嘅话，系有分嘅，因为我有试过去买一啲，譬如可能讲紧系生蚝，如果你话系买嗰啲咧，即系有个蚝壳，跟住开出嚟嘅嗰啲生蚝嘅话，咁当然呢个冇问题啦。但系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尝试过，就 系 去睇过嘅就系有啲已经系开咗嘅一 pack 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分两种嘅，有一种嘅就系一定要经过烹调嘅，你可以揾嚟嘅就系打边炉啦，或者可以揾嚟嘅就系炸虾啊炸咗佢啦，即系炸生蚝啦。咁另外有一种嘅话咧，佢声称就系都系一 pack。好多隻，跟住咧就寫住個就係話刺身級別，刺身級別嗰啲佢當然價錢會比較貴，但係唔係貴好多。咁以及嘅就係話佢聲稱可以嘅就係就咁樣生 食 咯，係 啊，日本嗰個廣島蠔啊嘛， 我 試 過， 我 試過，但係問題係我餓咯， 哦係啊， 係啊，我唔舒服咯。 咁我谂系每个人体质嘅唔同， 但系冰定系怎冻？ 佢就咁样已经系一 pack 冰 线 唔系冰嘅， 唔系佢系雪住嘅，但系佢唔系硬嘅，即系你一开咗嘅话已经可以食噶啦，咁样。 嗰只我食过， 我唔系好得啊。 你试过？ 食 过 啊，港岛蚝吓，冇事冇事冇事，我唔会食好多 嘅。至于你头先你有讲到啦，就系话即系淡水鱼啊嘛，你而家讲紧嘅系皖鱼 啊 嘛。通常我哋如果系食开刺身嘅话咧，我嘅理解啊，多数都系啲深海鱼或者系嗰啲比较系海水鱼，系咪？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嘅就系话，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河鲜，讲紧嘅就系淡水嘅。 系 亦都好似感觉上觉得嘅就系有寄生虫个情况系会比较多，因为咧嗰啲水会比较浊，同埋会比较冇咁。海水咁样嘅比较系即系 流动， 但 系 流 动 啲， 咁 所以其实都有讲紧过呢一样嘢噶，系啊。咁你食过之后嘅话有冇事啊？ 冇事，我食几片啫， 有一次中有几片就 系 啊， 冇事。 玩鱼我唔会考虑咯，甚至有啲人话玩鱼粥啊，其实都有啲啲嘅危机，因为佢只系碌一碌嘅啫嘛，系嘛？ 佢又唔系佢好易熟嘅啫，嗰啲系啊。 但系嗰啲如果有寄生虫，佢未必会熟。 咁啊系，咁啊系。 好多嘢我哋其实即系如果我哋喺打边，如果你讲打边炉咧系。通常都系绿耐啲嘅，你讲嘅皖鱼片系啦，又或者猪肉系啦，即系有啲嘢我系会绿耐啲，个感觉安全啲。 系 我都赞成嘅。譬如有两种嘢，我谂你系唔会想生食咯。嗱，我自己本人又会觉得咧，食鸡咧真 系 好难讲嘅。 系我接受唔到。 有啲咪会系剁完之后系会中意咧嗰 啲 系啦，尤其是 唔好太熟啊，紧熟啊嗰啲啊嘛。 嗰啲骨咧，你系见到有血嘅。 系啊。 咁佢哋就话咁样会比较滑啲，但系我本人咧我就系唔得嘅。系啦，我系要佢熟晒嘅。咁另外仲有嘅就系猪肉啦，猪肉就 一定 唔会生食 啦， 系咪？一定系要但系又咁，系唔系泰国嘅有一只 好似系扎肉咁样类型嘅嘢嘅话，听闻又有一个讲紧话，嗰样嘢其实系生猪肉嚟嘅噃。不过当然佢哋经过咗腌制 处理啦， 或者系经历即系经过咗处理之后嘅话咧，就我唔肯定系咪啊吓。咁、其实都好多人会中意食嘅。咁、但系我自己本人嘅就，我觉得嘅就系一个鸡啦，一个 猪 啦，我都一定系要熟晒，甚至乎系全熟。虽然我知道系真系比较蟹，但系我即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会冇咁危险咯。牛肉又唔同讲法啦， 系咪啊？千祈唔好咁熟啊，大佬。 牛肉譬如可能你讲紧 shabu shabu， 又或者系你打边炉嘅话咧，又唔知点讲噶嘛，浸一浸落去，三秒就要拎翻出嚟啦。若果唔系太熟嘅话，又唔好食啦，咁噶嘛。 头先阿 Michael 讲咧，你去旅行你就真系唔好试呢啲嘢啦，系咪先？ 生嘢，你嘅意思系 食嗰啲咩血啊、生勾勾，你唔好食啦。 自己为自己平安吓。 系啦，你去旅行玩噶嘛，咁你成日 最 紧 要健康。喂，早晨早晨啊，廿五度气温啊，翻嚟我就会有今日嘅网上情缘，十一点我哋会有今日嘅校长同你玩游戏。The tough gets going， 到十分钟早上十一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三小时杂志节目《风骚快活人》。今日仲有点样时间？十二点半出现，有时可以打嚟1872388。网上情缘， 婚姻不是童话。两个人从轰轰烈烈的爱情走入充满生活课题的婚姻，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童话。第一，你以为遇见白马王子，可能只是遇见一个大孩子。当年那个话，就算天冧下来都会保护你的男人，在恋爱期间根本未撞过天冧下来的案例。他其实对家人家的宝贝儿子，真正面临考验，当两个人步入婚姻，各种生活课题，不是只是讲爱情的，讲养儿育女，讲下洗碗，讲下瞓觉有没有鼻鼾声，讲下交租未，交电费未，这个就是生活。还有婚姻不是只有二人世界，还有好像春笋咁冒出来的不同的家人，有你的家人，他的家人，每一个家人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当你有小朋友之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复杂。原本是两个人的家庭，两个人的感觉，两个人的意见就得了。有了小孩之后，就有更多的意见，更多的生活角度。婚姻不是生活在皇宫里面。假如你的个性不适合做苦行僧，不善于理解人家，不结婚都可能是一个选择。婚姻是柴米油盐，是包容，是原谅，是放下，但是绝对不是一个童话。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乜嘢先系好嘅爱情，乜嘢先系唔好嘅爱情呢？有人话好嘅爱情就系好顺利可以得到，好的爱情就不会令你哭干眼泪四处碰壁，那些令你痛苦执着的爱情都各有不堪。在感情之中，如果你觉得辛苦的、强求的，这些就不是好的爱情。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他爱你的话，他不会令你不开心。如果他爱你的话，他不会找些东西去为难你，因为喜欢你，他不会想在感情之中四处碰壁。 因为佢在意你嘅感受，所以佢唔会喺佢嘅生活里边故意设置各种嘅关卡，令你伤透心。佢呢对你会更加包容，相处嘅过程会更加舒服。嗰个令你相处得嚟好舒服嘅人，就是真正爱你嘅人。因为爱，所以会想你过得开心；因为爱，所以所有嘅为难嘅事情，佢都会自己做咗先，唔会让你难受。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多想说声对不起，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一点，放慢一点。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校长嘉宾无光英文书院何世昌校长，欢迎。 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 精精神神又嚟啦！ 校长已经进入咗校长毛啦， 冇错啦。 知佢个样几严肃， 好严肃啊！ 我都唔敢撩佢啊， 系啊， 一路喺度温紧书啊， 原来佢喺度 send 紧 啲相俾佢啲朋友啊。 So many friends， 校長嚟過我哋香港電台做節目啊，以前 嚟過 啦， 係 有 嚟過啦，梗係 支持咁捧場係咪？ 多謝你啊！ 最緊要係咁啦， 要嘅， 冇錯。 好嗱，咁校長嗱，我哋頭嗰半個鐘咧就我哋問你個噃，咁你而家 一齊 係一齊問你個喎， 一齊 OK， 好冇問題， 冇問題啊！ 好嚟啦喎， 加油！ 首先就由梁同學 開始問先，好有句古語叫做一問三不知。一问三不知，到底佢个出处系话边三样嘢呢？第一，起因、过程、结果。第二，有时教细路仔讲故事，我哋会教边三样嘢先呢？就系、是、时、地、人。第三个答案，神、鬼、人。正如有啲人话神不知，鬼不觉。或者人在做天在看，都是讲这些。第四，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现在、将来，到底一问三不知，这三不知是哪三样东西呢？校长好像很有把握咁样，佢点点头，好似 眼镜就代表佢， 好似已经知晒啊。 系啊， 啲咁嘅湿碎嘢，唔好问我啦，我实识啊，咁样吓。 一问三不知， 果然呢个有深度。你头先话古时嘛，古时都系人啲迷信，迷信因为人鬼神啊，除非呢个问题有问题啫，否则个答案一定啱嘅 吓。好，两位同学咧， 校长你会唔会有少少夹硬嚟嘅感觉？ 唔系，即系讲翻应该讲嘅嘢啫。 哦， 你点解觉得校长有啲夹硬嚟嘅感觉？ 感觉咯， 但校长嗰个出发点啱嘅，即系以前啲人咧可能会对神啊鬼啊嗰啲嘢咧系有另外一种嘅睇法。 唔系，我都系佩服校长嘅。我尊敬 你，唔使兜啊你，你头先嘅说话都唔去佩服啦。 我拣 A 起因、过程、结果，一问三不知。 一问三不知，好，马小强拣一。 我跟校长人鬼神 哦、oh, ，thank you 系啊，唔系因为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唔知啊，我纯粹系直觉嚟嘅啫。 问苍天问鬼神 系 啊，有时直觉钝觉。都是咁噶， 钝角 大过180度， 马小强嗰啲 定系 钝角， 直角就系90度， 仲有啲锐角添啊，好尖锐。 你锐锐，有锐角， 冇错，系细过90度嘅。 好，我都系拣神鬼人。 咩你咁矛嘅你？ 三個都係，我唔想你咁樣啊！ 唔緊要 ，OK， 我退咗，校長對唔住，我退出。 你揀 A 啊嘛，你原先。 冇， 你揀咩啊？ 你點解覺得係呢一個啊？ 點解你覺得係一嘅？我想問 係咧。 我覺得係就三不知起因、過程、結果。 點解人揀時地人咧？ 唔中意啊！ 咁你快啲決定啦！等你啊！ 起因、過程 係堅持好。 即係兩個 C， 跟住一個 A， 有冇人啱？ 恭喜马小强先生，你是啱的。 我哋好 来自边度噶？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我而家话俾你听，系一个我而家要揾翻啊，揾翻个出处。来源一问三不知是来自这个左传。据记载晋国的笋尧想打这个郑国，他的祖父就说、哎、千祈不要，君子之谋也，此冲中皆举之，然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意思即是说你进攻第一你要知道那个叫做开始、结果、中间的过程和结果，而家你样样嘢都不知道，怎可以去用兵呢？就是这个左转来的。 好。 你又知唔知进入第二回合？ 好啦，等我李同学发问嘅，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咧，何校长，你有冇揸车噶？ 系有。 你有揸车嘅、嗯？你嗰架车系咩颜色噶？ 嗯，同我一样，今日嘅装束 黑色嘅。 Exactly。 啊哈。嗯。好啦，咁其实点解我要问呢就系、是、因为咧好得意。最近咧，我睇咗有一个有关于喺英国方面嘅一个研究。 啊 咁呢个研究咧就系、是、想问，最近咧呢一、這个嘅研究发现咧就系、是。揸乜嘢颜色嘅车嘅车主系具备高智商咧？ 哦，唔使问啦， 佢根据咩 到啦？ 咩咩？ 佢根据有2400位嘅啊揸车嘅车主，其实咧佢做咗一个咧都叫做系几大嘅调查， 嗯、 有关于嘅就系话揸系乜嘢嘅牌子咧。咁当然我哋唔可以 mention，、嗯、所以我唔会问。咁同埋嘅就系乜嘢嘅颜色啦、嗯。一阵间我会解释嘅就系点解佢呢一个嘅研究系要去问就系点解你系揸唔同颜色嘅车嘅、 哦、 ？OK， 好啦，咁我而家有四个嘅选项俾大家拣 ：A 白色、 嗯、 ，B 灰色， 嗯、 灰色嘅就系包括嘅就系深灰色或者系 charcoal 或者系浅灰色 okay, ，C 红色定系、嗯、D 黑色咧 ？OK， 要问嘅系英国最近有一项嘅研究系揸乜嘢颜色嘅车主系具备高智商？ 抢答。乜嘢研究都系黑色噶啦，因为黑色系集所有颜色之大成，我哋中国人叫做咧万佛朝宗，系咪先啦？所以黑色揸车嗰啲车主一定系最 我支持校长， 就系天残脚之后。 我支持，因为我 万佛朝宗啊嘛。 校长你系咪对黑色特别喜好噶？ 你睇下我知啦。 我又系，我咁多年揸车都黑色。 你咁多架都系黑色啦。 咁多年啦，走我支持，我黑色，黑色，黑色， 黑色。 我个人呢即係比较高智商所以我同你嘅答案唔同嘅。我揀红色。 你揀红色係啦、哦。我哋有朋友係揸红色车嘅係咪买定离手啦嘛。 係。 肯定啦嘛。 係。 肯定啦嘛。 改 好唔改啦嘛。係冇人啱嘅、 啊。 剩返嘅就係白色同埋灰色。 白色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係咪 灰蒙蒙 係囉。正確的答案是白色。 Yeah, 啊、不要以為話呢一樣嘢咧係完全冇根據。 我想問，首先你未講先，我估得唔得？係咪因為白色車冇咁容易污糟啊？ 唔係、okay. 其實係根據咧，我覺得佢基數都比較大，因為佢係用咗成2400位嘅啲揸車嘅人士嚟去做呢一個嘅研究嘅，咁起碼就係過千嘅人啦。咁其實為咗要點解問就揸乜嘢顏色嘅車咧，同呢個高智商係有關咧？其實呢項研究係希望可以了解某類型嘅啲駕駛者係容易有呢、這、一個。路症嘅，即系呢个咧，个小张张系有嘅、 嗯， 即系佢好容易揸车嘅时候咧，变咗另外一个人，好容易发脾气。有人 boot 佢或者系 cut 佢嘅话咧，佢就会即刻发脾气噶啦。咁、 哦、 其实呢一样嘢会唔会同埋 叫路 症 啊？ 路症，路咧就系马路个路，跟住中间咧就系怒愤怒个怒，就系路症。系根据呢一样嘢，从而希望可以分析嘅就系一啲驾驶者咧，系咪同一啲精神疾病系有倾向嘅、 嗯， 以及嘅就系了解颜色同埋智商有冇关系咧？佢做晒之后嘅话咧，就系你揸乜嘢嘅颜色，你选啲咩嘅颜色，跟住就 check 你嘅 IQ， 发觉嘅就系、是，如果你系揸白色嘅，高达95.71。如果是揸灰色的去到 94.97、 uh-huh. 红色车的就 94.88、uh-huh. 而黑色呢是最低的是 92.83 而已、oh. 所以其实呢就他们就怀疑你如果是揀什么颜色揸不同的颜色的车主的话呢是跟他们的智商是有关系、 嗯、这个都可以不过我有些补充就是、嗯、其实揸车智商不重要情商先重要， 啱 系咪啊？ 系啊， 我哋 嘅 EQ 重 要嘛， 冇错。 所以揸车我哋暂时啊，即系我嚟讲，都冇咩意外发生。 系、嗯，我谂佢系作一个大包围嘅一个，即系希望系啊，冇错，做一个大数据，咁就会发觉嘅就系、是，原来系拣白色车嘅人嘅话咧，普遍智商都系比较高嘅。系、 嗯、 啊， 几 得意噶，我觉得呢一样嘢， 揸车 系，我都觉得系，系、 嗯、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揸车亦都可以真系好睇到一个嘅真性情。 系啊，EQ 紧要。 系啊， 啱、 啊。好，拣老公。其实是真的要一样打麻雀，另外就是跟他揸车， 冇错， 系啊，你又可以知道他究竟是一个点样的人， 冇事可以嫁俾佢啦。 系啦，有事啊，系啦， 有事你都好难嫁俾佢啦。 好，马小强， 到我问啦，系有一种马骝咧，猴子咧就叫穿金丝猴，穿系四川嘅穿，金系金色个金， 系 丝猴， 系咪细细只噶？ 系啊，好细只，全身都系金色毛嘅。 嗯， 咁佢哋咧生长喺海拔1500到3000嘅高地， 系 通常喺一个森林嗰度， 系 咁佢哋咧个特征。就个鼻向天空，又叫 即系佢生成已经系个鼻向天， 即系插苏鼻啦， 系啦，朝天鼻， 朝天好，朝天啊， 朝天鼻， 即系插苏，插苏你要见到佢先插， 插苏鼻最明白，系咪最容易明白？ 插苏鼻嘅就 系 朝天。 好，继续， 你哋真系有啲养分咯，讲嘢 系系系。 哦，点解佢哋个鼻哥会向上嘅咧？ 系 啦，第一佢哋咧就抬头啊，佢哋惯咗抬头。 OK。 B 就系咧，因为嗰度海拔高啊，佢哋要呼吸啲新鲜空气。 嗯。 C 就系方便食嘢啊，因为佢哋喺森林咧，咁啊啲树咧好高，你有嘢食咁啊窄。D 咧，最后一个咧就系因为佢哋啲鼻鼾声唔知点解特别大声啊。 关咩事啊？ 声 吓？关咩事啊？鼻 就系因为佢哋个鼻嘅问题啊，所以咧有个朝天鼻。 好彩我哋四个都冇朝天鼻。 唔系先，你第四个选项嘅话，佢系一个果定系一个因啊？我唔係好明白你嘅意思，即係其實佢係因為 有呢個問題有啲深度啊， 係啊，梗係啦， 係啊， 因為 你係有你係有乳病噶嘛，你第四個選項， 唔係因為 係，即係佢係因為。 我 因為鼻寒，所以令你個鼻咁樣啦，定係咁樣，所以有鼻寒。 因為有鼻寒，所以咧，你只猴子咧一路進化咧，個鼻咧就向天啦。 有乜問題啫？邊有鼻寒？ 我覺得唔係， 係嘛？ 我覺得係B。 我今次 我觉得吓，我觉得空气个稀薄系啦，咁所以佢系需要容易呼吸啲，我觉得系咁，我觉得 有声字。 不过唔知阿妈马校长，我唔知 可唔可以重复四个选项啊？因为我头先系针对紧第四个选项，谂咗嚟到。 因为咧，佢哋成日高个头啊。B 咧就系因为个海拔太高啊，啲空气稀薄，所以要有个鼻咁向天空呼吸。 冇错。 C 咧就系食嘢啊，因为佢哋啲森林啊，佢哋嗰啲树好高啊，方便啊有嘢食。 所有马骝啲树都高噶。 D 咁系点识爬树啫？ 系啊， 你系水塘嗰啲咧，个地下走嚟走去嘅啫。 嗰啲进化咗啫。 D 鼻寒。 D 就系鼻寒，因为佢哋个鼻寒好嘈，原来个鼻 空气稀薄。 你讲隔篱嗰个啊？屋企瞓觉隔篱一个，你唔好咁讲。 如果我可以进化变咗插苏鼻，咁如果你咁讲话，你惊自己个老公系有呢一个鼻寒嘅话，你就要拣插苏鼻啦。 有啲私隐啦，我哋要警明啦，系嘛？警明。 系啊，系啊，系啊。我拣 D。 D 啊， 系我鼻寒。 系 我拣 D。 因为点解会有鼻寒呢？因为如果佢瞓觉有鼻寒嘅话，咪好容易俾人哋知道佢喺边度咯。所以咧，佢要保护自己，所以佢就会进化成为只个鼻会向上。 系咯，系咯， 系啊。 我都系副 B， 我坚持都系 B。 两 B 一 D。有人啱， 有人啱嘅，就 系 校长啱啊！ 耶，大家 同啊，好嘢，君子先让三球，让咗两球，即系正来都系君子， 系啊，冇错， 非常好。 跟住翻嚟就何校长问问题咯， 哇，翻嚟先， 好，先咧新闻报告，继续翻嚟，你又知唔知？ 此刻的冷静，笑吻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火烧，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 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有谁共鸣？我哋有麦曾比特嘅呢首歌曲，11:29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26度气温，相对湿度77%。今日多云啊，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微至和缓东南风。我哋而家先听咧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的考察行程，上午考察了圣雅各福群会营运的深水埗地区康健中心，逗留大约1小时之后离开。夏宝龙离开的时候被问到对香港和市民的感受和印象，他挥手以你们好回应。他其后转往邻舍辅导会深水埗康宁社区服务中心考察大约半个钟，离场的时候向在场人士说谢谢你们。那个中心属于长者地区中心，并且附设长者支援服务队和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香港冰上曲棍球代表队领队关婉仪话：相信下星期可以如期向港协提交世锦赛播国歌出错事件的报告，重新会将事件的过程包括遇到的困难情报。关婉仪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提到，到外地出赛的时候要核实有关工作人员播放正确国歌所遇到的困难，包括世锦赛的场馆面积很大，很难找到有关工作人员，部分欧洲赛的工作人员未必能够用英语沟通等。他又说自己学习到未来怎样做得更好，除了跟随港协的指引之外，亦都可以在队伍出发之前先联络主办方，不要上网搜寻国歌播放，并且在电邮附上国歌档案，去到比赛之前再核实。央视报道，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在天山北麓开展地空导弹实弹射击演练，报道没有提及演练的具体日期。在演练中，模拟敌方多型靶机采取低空、超低空飞行方式，规避雷达搜索，防空分队各火力单元迅速建立通联，构建防空火力网，导弹升空直扑目标，成功摧毁。日本政府批准在大阪建设日本首个设有赌场的综合度假区项目。首相岸田文雄在推进相关项目的会议上说，将会批准大阪府和大阪市提交的建设计划，是政府首次批准兴建赌场。国土交通相齐藤铁夫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决定。路透社报道，项目计划以18000亿嘅日元，系18000亿嘅日元嘅初始投资，喺大阪打造一个集酒店、赌场、会展中心同埋其他设施于一体嘅综合度假区，并且争取喺2029年秋冬开幕。共同社报道，喺完成同呢个运方系完成同运营方嘅签约手续。政府赌场管理委员会的审查以及之后的执照交付手续之后，度假区将会正式决定开业。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一两阵骤雨，稍后至星期日渐转天晴，日间相当温暖。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31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54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54，跌2仙；腾讯控股360.6，跌2.6；美团128.2，跌2.7；药明生物54.5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9.36，跌6仙；中芯国际22.85，升5.5；阿里巴巴94元，跌1.5；商汤2.88，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05，跌4仙；中移动66.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2.38。瑞士法郎0.888，加元1.332，人民币6.841，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0点，升313点。港金报191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4.49美元，卖出20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何文田嘅常胜街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常胜街去翻天光道方向，近住邓镜波学校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落马洲路系有工程进行，直至到下昼嘅4点，落马洲路近住下湾村东路系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彩虹道体育馆向旺角、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向荃湾、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向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我成日以为销售啊嘛，最终嘅目的咪就系为咗利益咯。 而家嘅销售唔系咁噶啦，而家嘅销售系连接，万物互联，最终连接嘅系人心。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 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11:08，提醒大家一十二点半咧，我哋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靓妈已经坐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噶啦，所以而家马上打嚟18723888登记定啦。今日校长嘉宾无光英文书院，欢迎何世昌校长。 早晨， 掌声掌声得噶，系。 早晨， 校长 佢终于攞佢嗰沓秘笈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武林秘笈， 高材生嚟噶嘛，梗系准备 啦。唔系啦，我而家零蛋啊！ 哇，系啊，呢位啊李同学、阿马同学、阿梁同学，准备好未？ 好，准备 好。好，我哋由浅入深，好唔好啊？ 好，乜嘢类型嘅题目啊？ 系各类型啦，因为你哋各类型嘅性格都有啊嘛。 好。 我哋因材施教， 歡 迎 歡 迎嚇。 好，第一題 咩材？ 第一題 係 蘇式嘅， 係 實式啦。 哇， 蘇式啊嘛，唔係蘇 bad， 唔係蘇 good 喎， 蘇式 SICK 喎。 Exactly， 好，單元人 識佢， 你識佢唔識佢啊？ 蘇式 OK， 單元人長9000，你共蟬捐啊？ 嗯， 呢個下低 A B C D 邊一個詞匯最能夠形容蟬捐呢？第一。蟬捐 A 是咪美人呢？啲靓女啦 B 是咪姻缘呢 ？C 月光光啊，月亮。D 跳舞嗰个舞姿，究竟蟬捐喺呢度嚟讲系代表乜嘢咧？各位同学仔抢答啦噃！ 我有晒全盘计划，梗系啦，千里共蟬捐啊！ 系 咁系咩啊？ 月光， 月光光照地堂，因为心慌慌。 嗯，老师，我咪讲多一次啊！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啊嘛！ 但愿人长9000，你共蟬捐啊！呢个蟬捐有四个俾你拣，点解啊？第一就是美人，即系靓女啦，蟬捐系嘛？ 系应该唔系。 第二姻缘，第三月亮，阿马小强拣咗啦。第四咧就系舞姿啦，即系好轻盈。 我明白你嘅意思啊，即系其实呢一个嘅就系但愿人长9000，你共蟬捐。佢开头第一句嘅就系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啊嘛。 嗱，我嗰啲唔重要啦。 水调歌头， 千里唔系我解释俾你听啊。千里共蟬捐，即系话大家唔同嘅地方， 望住同一个月光， 望住同一月亮啊嘛。我而家就系问你，咪就系水调歌头。佢第一句其实讲紧嘅就系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真 系 有呢个女高材生。 唔系，我只系记得呢两句咋，同埋尾嗰两句咯。 就够噶啦， 就 够噶啦。 光几 时有把酒？ 我估都系。 系嘛？ 同一个月光， 同一天空下。 千里共蟬捐。 好啦，仲争下李同学。 我记得嗰次我同阿李伯都系为咗呢个问题研究咗好 快死。 但杜甫唔系咁讲喎。 发梦嗰阵时， 杜甫唔系咁讲喎。 发梦嗰阵 时，其实我系会 月光啦。 我想拣缘姻缘同埋月光，仲有月光月光 系咪啊？ 系 啊。 好，答案果然系高材生，全中。 好耶！ 好。好啦，咁跟住 第二题， 浅入深，梗系深啲咯呢题。 好， 好。 咁我系中国人啦，咁梗系有问下中国文化啦。头先已经问咗呢题嘅呢个嘅即系诗词啦。 嗯。 咁啊，问下啲即系同我哋儒家、佛家有啲关系嘅咧。唐僧，唐僧其实个真名叫乜咧 ？A 就系唐僧咯。B 唐三藏啊，取西经啊嘛。C 唐元璋， 一定系呢、這 个。系啦，而 D 就系陈伟。 一定系、這個、 陈伟， 伟哥， 同学嚟噶呢个系 唐元璋。 好，唐 元璋， 唐元璋， 张同埋啊呢个马小强都拣 唐元璋，唐元璋， 你又拣唐元璋，你跟风。 嗯唔係， 佢知噶，聽過噶。其實呢個係幾多人聽過噶。 好， 但係其實佢係唔係佢嘅真名咧？呢、這個我唔知、哦，因為其實好可能嘅就係佢嘅一個。 我分中嘅陳維。 唔係，因為其實你講緊啲佛教徒嘅，佢哋有時佢會有個名，佢皈依咗之後嘅話，佢會有一個名噶嘛。 係啊係啊，啊又啱，有啲道理喎。係睇唔出。 都真係叫陳維。 点啊！ 我哋揀唐元璋， 可能佢系 你哋定你啊？ 我代表我，你快啲講啦！你岔開咗校長，你係唔係啊？ 有冇轉態？ 我想試下陳 偉、啊、你又轉陳偉， 因為佢冇理由， 我都想 冇理由無端端嘅嘛， 係咁樣啊！ 你可以啊，你唐詩詠啊咁啊大把 嘅，陳之斗啊， 哦陳偉 係啊， 點啊李同學， 我有一分喺手，我唔驚， 係 我跟你，兩個陳偉啊， 兩個陳偉，咁冇辦法啦，真係，唉，我哋都係要跟大啦，就係陳偉啦。陈伟， 俗家名嚟嘅， 冇错， 系啊， 佢个本名就系俗家名啊嘛，元庄就出家人嘅法号，三藏就系通嗰个嘅佛经之中嗰个嘅即系藏嘅尊称。 我就知道原裝啫， 系咪啊？ 系啊， 唔紧要啦，你而家知多样嘢咧。 系啊， 唐朝啊嘛， 系啦，冇错啦。唐僧因为佢系唐朝第一高僧，所以 系 咁咯， 知多啲嘢。 咁唐三藏咧？ 唐三藏因为佢精通佛教，佢嗰个嘅经律论三藏嘅专称。 哦，爱好可唔可以咁啊？ 冇错啦，即系阿梁继章爱好 系。 梁家妇女嘅仔啊， 知道知道，校长好犀利， 梁家妇女 系， 好， 多谢伟哥， 好嘢，转态成功 啊， 系啊，我突然间觉得。 我冇轉過態啊，係啊，我一路都冇理由一個陳偉嘅， 突然間隻眼大咗兩倍。好， 好啦，第三條， 第三條咧就梗係同我哋話有關啦。頭先啊，啲鎖匙牌我送俾你嗰啲咧， 係係， 冇咁大聲，冇咁大聲， 知道知道。 如果唔係啲人排隊搶嘅 ，OK， 我擺上網俾人 bid 先。 四個答案，好簡單啫。第一個，第一題問咗先。邊種昆蟲啊？是最長壽的呢，咁有四個俾你揀，有四個揀。第一，蟑螂即曱甴。第二，蝴蝶。第三，蜻蜓啊 ，dragonfly。第四，蟬。 曱甴。 曱甴。 曱甴。 曱甴。 蟬 都唔死，蟬一日就死 啦。系啊。蜻蜓都系好快瓜到塵。 Are you sure? Sure. Sure. 蟬啊，唔係曱甴，曱甴，曱甴，曱甴，曱甴， 曱甴， 曱甴， 係啊，佢 曱甴 小強歷史啊， 唔改啦嘛， 唔 變 改， 唔改。 恐龍死咗佢都未死啊， 係嘛？係。O K， 開股都唔改口， 開股， 火鉗咬劍都唔改， 係開股。O K， 答案 正答案 係嚟先，答案係蟬嘅， 長命喎， 係最長壽啊， 長壽喎， 聽解釋先。嗱，蟬好多種類啊嘛，美國有種蟬咧叫周期蟬，佢喺地下咧長活17年，然後集體爬上嚟地面羽化，羽化即係變咗羽毛啊，即係嗰啲翼啊，就繁殖下一代嘅。上一次就喺2021年5月出現， 但係淨係嗰只蟬啫喎， 咁蟬咯，就係咯，都係蟬啊，係咪？估計有10億隻，咁唔單止造成噪音問題，仲即係損害大。 叫咩？周期蟬啊？ 冇錯。 哦。 啊，輸曬啦！係咪轉轉下又唔轉？ 嗱，開始要 啊！我話由淺入深啊嘛。係咪？ 係喎。 但係小，但係曱甴都長壽嘅喎。 你踩咪死咗咯。 咁蟬我一踩我都死㗎。係 啊。 係啊，喺上面先踩啊。How can you 踩啊？ 咁啊係， 你唔使咁嘅，我遮住啊你啫， 我就係咁嘅啫， 我有啲唔係好憤氣啫， 係咯，好蟬喎， 係啊，明明成日都講嘅就係話 蟬最短命噶嘛， 梗係啦，一般蟬我哋啲唔同啊嘛， 係周期蟬， 一般蟬， 呢個蟬唔係嗰個蟬， 係啦， 知道知道， 呢只叫 Sudia 蟬 ，Sudia 蟬啊 ，OK， 好。 点啊？ 好， 仲有一题啊！ 小心啲喎，有两题，我听。 两题好， 系第四题。世界上最多种类嘅昆虫系啲乜嘢咧？四个选择。A 蚂蚁 ，B 飞蛾 ，C 曱甴即系蟑螂。 D 甲虫 A B C 再讲一次啊！世界上最多种类嘅昆虫系乜嘢 ？A 蚂蚁 ，B 飞蛾 ，C 蟑螂 ，D 甲虫。 甲虫。 打电话问阿张美美啊！ 打电话问功课 系咯？呢个唔系百万游戏啊！ 我觉得蚁咯，蚁或者系 两蚁，两蚁啊，两蚁一虫， 蚁啊，蚁啊，蚁啊， 蚁 系 一 个啱先 吓，有冇人啱？ 有人啱，有人啱啦，两蚁一虫，我四个里边都系其中一个，我实啱噶，系咪先？ 校长讲嘢， 校 长讲嘢好犀利， 好舒服， 我都觉得 校长早退， 预咗噶啦。有冇 答案系咩？ 有冇人啱先？ 有人啱， 有啊，都系有咯， 拣蚁同埋拣甲虫， 都系有咯， 有人啱。 蚁正确答案系我哋校特色啊嘛，甲虫啦， 啊耶， 我校特色啊，一摇一摇哇， 壮王又嚟啦，壮王嘅， 好温馨嘅成绩俾佢博啊，抽下水先， 唔系一定有噶， 系 啊， 佢终就 会嘅，呢个叫胜利的拥抱啊， 冇错冇错，嚟多几个啦吓， 真系 好，因为甲虫最多种类昆虫嚟嘅，而家我哋知道咧。是佔咗咧全動物裏面 25% 已知道有350,000種啊，多唔多啊？你話 犀 利啊！犀利， 你唔講你唔知啊，講咗唔好當我打一次啊，真係，係嘛？ 嗯， 冇錯。 點啊，爛雞王？ 拉屎！我你講啊，話你啫，咩話我對住你講㗎？真係 忍咗好耐㗎啦， 你中間㗎嘛？你幫我擋住㗎， 係啊，佢耐唔耐佢就咁樣㗎啦。我 一閃閃埋嚟，多謝幫我擋住呢個爛雞王。 OK OK OK。马小强真系好嘢， 我哋阵间去饮茶。 佢系令到大家都可以开心嘅。 因为佢小强啊嘛， 系， 大家明白先得噶。 明啦，明啦， 好， 掂啦噃。 仲有咩啊？啊，仲有 最后一题，哇！呢题真系比较最困难啊。 嗯， 因为相反问题。 系， 下列四个答案里边，边一个唔系？唔 系， 不是变色龙变色嘅原因？ 不是， 不是， 好 ，OK， 啊 ，A。人有三急，即系急嘅时候佢变色啊，即系好似你咁咧， 急到变色， 面都红埋咁啦，系咪？ 又要话我， 唔系你， 举个例啫， 少少事， 英文就 approval， 即系泛指全部咁。 好，好， 佢话，唉，真系，下次要忙啊，计张先。 系，冇错。 好 ，B 系遇上情敌或者威胁，哇，见到个靓仔叫佢咁样，即刻变色啊。C。调节体温啊，吓，因为哇，冻得滞，变变色，吸埋啲太阳先。 嗯 ，D 呢个可能大家都有，就系睇到交配嘅对象。 嗯， 吓，咁而家问你，究竟 不是 不是吓边一个唔系咧？咁 真系 重复一次好嘛？ 嗯， 好 急 A 啊，系急急变。第二 B 见到情敌或者受到威胁。C 调节体温嘅。D 睇到哇啱啊呢个交配攞嚟。 A 唔係喎，喂，呢個變色龍係咪冷血動物嚟？ 係啊， 係係。 咁佢點樣調節體温啊？我唔識啊。 冷血動物就唔可以調節體温噶啦。 我唔知啊。 嗯，商量下先。 A， 我係 A。 我冇完全冇靈感啊！ 你冇靈感， 即 係 其他嗰啲。如果我揀嗰個就唔係啊嘛， 我直覺係急屎咯。 即係佢揀 粗皮啊！ 係咯係咯係咯。我哋可以话去个厕所啊，都得嘅， 内急啊， 都得嘅，系咯，因为我哋都系比较文雅啲啊。 头先嗰个 跌 跌咗 噶， 冇出街。 唔系佢问我直觉啊嘛，直觉唔系 A 咯， 或者钝角都。 但其实我唔知嘅，我真系唔知， 即系撞下咁啦。 撞嘅咋？ 我话体温，我觉得佢唔需要调节体温。 O K， 咦？唔系喎，要俾灯照佢喎， 梗系啦， 太阳会射落嚟。 系啊， 佢讲啲即系女仔烧班嗰啲啫，体温照下。 咁你点啊？估到未啊？ 你咧？ 我拣 A 咯。我揀 A 咯，系啊， 人有三急， 即系呢个唔系咯，吓，即系呢个唔系咯，即系如果佢要去洗手间嘅时候，佢揀唔系啊，你冇搞清楚啊， 佢知嘅，佢知嘅， 我 A， 都系 A， 即系全部 A， 全部 A 啊嘛， 有冇人啱？ 有 咩有冇人啱？ 好嘢， 有冇人啱？ 最后一题全中啊， 好嘢， 证明大家 IQ EQ 都系爆灯 ，OK。但因為變色龍感到冷嘅時候，佢會顏色會變深啦；感到熱嘅時候會變淺啦，係咪啊？佢心情靚嘅時候又會係即係用顏色嘅表達自己啦，放鬆嘅時候亦都一樣啦。咁樣遇到 吸引異性嘅時候，佢哋都會 興奮狀態嘅時候又係會變色啦。 其實校長啊，你做唔做變色？我想問咧，佢可以變幾多種色㗎？我唔知，我真係純粹問啊。 Different colours 啦，梗係 係咩色都變到㗎？ 唔同嘅龍。 有唔同嘅色。 因为我有兴趣养过，但系身边结果都冇养。 你嚟我后参观下，我介详细介 绍。你有边只龙啊？ 有啦，头先啲锁匙龟乜嘢有，我都有。 哦，系啊，难唔难养噶？其实 唔难养嘅，唯君主义小人皆难养也。 惊黄啦，惊黄到 啦，惊黄。我又冇讲 错。真系 好嘢，恢复校长啊！你睇唔睇到我嘅面色啊？而家 有变色啊？ 我嘅面色， 佢叫变色虫啊！ 你同学嘅面色， 佢系变色虫啊！好嘢。 校长玩得先同佢玩， 系啊，校长好嘢， 俾人知添啊！啲人排队排到尖沙咀就转头， 咁咪就系咯，好嘢， 校长同我哋点唱同埋讲下你即系有奖点俾边个啊？有啲咩心事啊？ 梗系啦，其实所有学生咧喺我心目中都系好学生嚟嘅，所以我分享咗， 我同意啊。 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咧缓急轻重啦，面对四月21号即系嚟紧就系我哋嗰个 DSE 嘅考试嘅正式， 廿日考礼拜 六，系啊，有啲已经考咗 O 路添噶啦，考紧噶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希望咧有首歌咧系即系鼓励我哋嘅即系应届嘅会考生啦，或者叫 DSE 嘅考生啦，系嘛，我哋唔好放弃啊！如命運咧，係由我哋即係操控 嘅， 冇錯，得唔得？我哋咧呢首歌好即係嗰個beat幾快嘅，咁啊希望激發起大家嗰個鬥心，勇往直前， 好，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再一次多謝慕光英文書院何世昌校長，多謝曬。 多謝 校長，我翻嚟揾書啦要。 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呢？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返，特别是之后早上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我又不开心返，每天好像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嘅风骚快活人啦，进入最后一个小时。咁有啲人提嚟大家，咁啊靓妈话俾我听咧，有啲朋友打嚟呢个时间咧攞金曲飞，但其实唔系嘅，我哋今日呢个时间咧系冇金曲飞噶啦，因为我哋嘅 quota 已经派晒噶啦。我哋呢个时间打嚟1872388系做咩啊？ 大点唱， 冇错啦。想点唱嘅朋友，而家就可以打嚟1872388啦。好，车路大人 潮 潮， 欢迎 潮潮，欢迎，又见面啦， 潮潮手 信，好多好嘢食，我哋今日 好多好嘢食啊，但 系 冇你份好嘢， 系啦，马小强有啲唔食得嘅，系咩咧？ 点解咧？ 海鸭蛋十分邪恶， 想你好咋， 系啦，冇错，尽量远离邪恶，你要吓。 喂，但我都合分晒啦。 咁快 佢攞咗啦，佢攞食咗只半啦，好唔好食啊？好唔好食啊？系啊，因为其实潮潮好开心啊，系咪啊？啱啱过去仲有嗰个复活节噶，其实都去 咗 玩， 系啦。咁、所以都去叫做叉下电啦，灵感嘅， 你又靓仔咗啦，不得了啊！话俾你听，你唔好再去咁多旅行啦，我已经认唔到你。 犀利， 要去做 resort 做下 spa。 我觉得你有咯，你嗰度好靓啊，块面今日， 冇错， 容光焕发啊， 系啊。 好，嚟今日咧，嗱，我车车讲乜嘢咧？就话咧，有时咧揸车爱车嘅人咧，最开心遇到咩同好啊嘛， 一班同路人， 一班 好 开心嘅， 大家都中意 参 加 车会。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可以讲下究竟车会搞边科啦。咁大家又可以问下大家啦，揸咗车咁耐，有冇去加入嗰啲咩车会咧？ 我就系冇咯。 诶，有去过。 有 參加過， 有 參加過嘅。咁其實我嗰時咧就唔係叫做入會啦，未至於入會嘅。嗱，我冇入會，所以我唔知係啲咩手續嚇，譬如交會費啊定咩。但係因為嗰時我揸架MX 5啦，講埋都唔怕。咁佢哋咧就有一次就話：，哎，不如一齊啦咁樣。因為有個朋友係揸呢一款車，咁就約埋我，就我跟過佢哋一齊嘅。咁一全部都係一系列嘅車，就去過一個郊外嘅地方啊，停曬喺度，諗幾壯觀嘅。因為嗰日都有成幾十架咯， 係啊，好開心。 然之後大家一齊傾下啲。养车之道啊，改车之道啊，等等等。 最紧要大合照影相，好多靓相。 我有时候我间唔中，我得礼拜日我会见到有好多咁嘅同类型嘅一个系一架车，咁跟住佢就全部都系，哇！甚至成条马路都系佢哋嘅。 系啊，好得意 啊！跟住就一齐饮茶。 系啦，又会有嘅。呢个咪就有啲甚至乎系包埋酒店添嘅。 系啊， 系啊， 我有去过啊，我喺国内啊，跟朋友去啊。 你咩车？ 系 三轮车。 嗰、那個好貴， 亂禁車， 好貴嘅，你哋唔好亂噏啦。由廣州揸到去西藏， 哇， 好 好玩，超犀利啊！ 我跟人哋去， 咁你有冇去啊？有冇去啊？ 有，我都話跟人哋去。 Okay. 因为去西藏嗰啲咧，国内其实佢哋已经系安排得好妥当，佢哋甚至乎有晒嗰啲车会期啊咁样啦，跟住好正嘅，佢哋唔系准备一片期，佢哋一路去咧，佢哋譬如民宿啊，跟住酒店、餐厅，佢哋熟嗰啲咧会签晒名之后送俾嗰度当地嘅餐厅、酒店，即系纪念，系即系话我哋哇呢啲车队，我哋去西藏途中都会嚟呢度咁样，好开心，好开心啊！咁其实香港啦，你哋又谂下，你哋会觉得我哋系用乜嘢方法分开车会嘅咧？系咪牌子啊？定 型号？我谂系。 香港咧，我哋好得意，我哋又会有用牌子去分啦，又用型号去分啦，甚至乎近年再有啲新变化啦，用颜色去分。 吓、啊，颜色、 啊、好好笑啊！ 即系你揸咩颜色嘅车？ 系啊，跟住 头先你有冇听我问嗰条问题啊？ 有啊，我即刻谂到，我即刻留意住。 咁你都 OK 嘅、啊，你红色车 就系我嘅其实。 啊，即系又咁样分噶？ 有啊，跟住佢哋而家系分到咧，有红车会啦。白车会啦，黑车会都有 啊！咁就咪好似捞埋不同嘅车喺度咯， 系啦，牌子都得可以参加。 好好笑啦！一出嚟嘅时候咧，白车会嘅时候，你真系谂得到嘅，真 系白色嘅车 乜都有。黑车会嘅好好笑，真系连嗰啲都有嘅， 好似黑箱车都有， 好好笑。嗰次一张大合照，哇，笑到我哋摊腰。系啊，所以其实咧，车会其实真系可以有好多个方向去玩嘅。咁其实咧入咗车会之后，好多嘢可以发生啦。咁通常啲车会都系唔使钱嘅。 你系我就想问个点样先可以入到车会？ 佢哋咧会有一班人自发咗啦，跟住佢哋其实而家系通常喺网络上面，佢哋会有嗰啲Facebook 啊， 系 跟住咁样，其实喺嗰度就会招揽啦。大家中意嘅同好其实就已经可以入 Facebook， 啱倾嘅咧，佢哋就会有嗰啲叫 WhatsApp group 啊。咁其实之后就会邀请大家啦，跟住喂你入唔入组啊咁样，跟住就通常大家都入噶啦。咁入咗之后就大家真系好多嘢可以互相照应啦， 系 啊， 包括啲咩咧？你里面会倾啲咩咧？其实觉得会唔会系男人比较多啊？ 男女都有， 系啦， 但啲 因为照应咧倒翻转咧就系应照， 冇人谂你咁 乜你谂埋啲咁嘢， 一谂就系声声声声 咯，咪就系咯。 其实咧照应意思啫，譬如举个例，尤其是啲旧车啦、古董车啦，如果譬如我车，哎呀死啦，今次坏咗个好 QK 嘅零件，叫唔知咩名咁样，我就问翻喂有冇师兄咧曾经换过，边度有得换啊？咁就可以取到经咯。 系啊，因为咧车会里边通常好多除咗佢哋。玩车嘅经验多人，其实佢哋各行各业嘅人都有喺里面啦。咁、 哦、 所以甚至乎车房啦、车行啦，跟住你諗得到各行各业都有。咁、所以呢其实嗰个互相照应就真係大佬话斋啦，你架车路上面抛流嘅话，咁其实即係 有人试过㗎嘛，同一 个人试过嘅。同埋个经验就係话譬如我呢一刻真係諗起咩呢，我哋交通部阿 Didi、因为呢之前有一单嘅 Didi 报道过嘅。就係加士居道天桥呢，我哋车会里面有个师兄啦，就喺嗰度发生咗单意外，咁加士居道天桥向翻洪水方向咧，其实系三条线入一条线噶嘛， 冇错，非常繁忙。 嗰个位非常繁忙嘅，咁样佢嗰次系发生咗咩事咧？行下去到入到一条线嗰个位，咁突然间后面架车系专登踩油追撞上嚟， 点解啊？唔识噶。 唔識㗎，跟住我哋就話睇翻片咧，就似乎係博賠錢咯。咁佢踩得好快，因為佢嗰下係快到 點？因為冇可能㗎嘛，嗰度想 jam 埋曬啲車，係 啊，因為其實你已經排曬隊啦，咪順住行。佢係嗰個力度係大到點樣咧？後面嗰部係純電車嗰啲嚟嘅，佢一下踩電落去。撞上嚟嘅时候咧，影住个后 cam 咧，睇住佢爆晒气袋咧，成架车系。 但系佢撞人嘅话，好多时候都系佢会输嘅。 系啦，以为系咁样样，点知我哋个车友就话一落车谂住佢后面追撞上嚟嘅时候，佢唔会拗数唔会成咧。点知佢一落地嘅时候，后面个车主就话你夹硬揼车。揼到我哋咁样撞，影响晒后面。因为嗰次咧 ，Didi 报嘅就系全条加士居道天桥系封晒噶啦，冇得喐噶啦，已经系。咁就封咗喺嗰度好耐。咁最后点样样咧？咁车会里边就好多人去俾意见啦，就话嗱，你首先要报警，你首先要做啲咩咩咩咩咩。 喺现场系嘛？ 佢直喺个群组里边 ，WhatsApp 度 即刻系啦。佢一求救嘅时候咧，就大家四方八面，嗱，你要点做点做点做点做，攞晒意见。甚至乎有啲人咧，因为有警察喺个组里边嘅，直头系话嗱，如果到时你落口供，你首先你要证明咗啲咩嘢先，你要清晰地交代咗嗱，你头尾 cam 片保留住。咁当时咧后车司机真系话唔关佢事噶，系前车夹板刹停。咁后尾警察嚟到嘅时候，因为两边嘅口供完全唔夹嘅，咁所以警察其实都冇得即场解决噶啦，咁就唯有就系后期再调查咯。咁真系啦，佢嗰件事其实拖咗差唔多八九个月噶。 哇！ 系啦。咁、那个中途系点样咧？咁 口同鼻 咬，口同鼻咬啦。跟住仲要讲紧，你架车俾人撞到成个后面已经系烂晒噶啦。因为后车就直头一埋安全气袋都可以全爆嘅。咁跟住咧，中途大家就俾咗好多指引佢咯、嗯。你可以去边度整车比较老实啊？全部都系车会帮佢搞咯，咁、 嗯、 所以佢后尾成件事啦，去到结果出嚟嘅时候咧，佢真系冇事咯、 嗯， 即系佢真系可以证实得到系后面嗰部车 佢冇事啫，对方应该如果系咁样系应该有事噶嘛。 法庭判咗啦，咁法庭判完出嚟咧，咁嗰个后车嗰个咧系真系叫不小心驾驶嘅嗰次系，系、 嗯 okay, 啊， 攞翻个公道， 攞咗个公道先，但系咧其实都仲有后续嘅，因为佢仲要民事索偿，咁、 嗯、 又系车会里边， 撞烂咗我架车嘛， 车会里边又有律师帮手，系、 嗯、 啊，所以其实车会真系太好，即系佢根本上万能嘅、嗯。你谂得到各行各业嘅做饮食嘅专业人士啊、 嗯， 所有嘢都会有喺度，所以一呼百应咯、 嗯。 即系只要一有一个咩问题嘅时候，真系好 大家 帮到手。 我仲谂到一样嘢嘅嗱，其实有时咧，我哋会睇一啲示范单位嘛，因为咧示范单位佢会根据咧最多人喜欢嘅方式去改个单位。车有一样嘢咧，喂呢架车好靓，但系我又系嗰款车，点解我唔靓嘅？睇下佢点改先。我原来加咗呢一个 spoiler， 原来加咗呢个 link， 咁我会跟翻咯。喂，先啊，你在哪里买啊？咁跟翻，好似用翻佢个方式去改我嘅车咯。 所以咧，我其实好得意，我自己嘅感觉啊。其实我买我嗰部车嘅时候咧，其实好中意嘅，觉得佢好完美，乜都完美。 嗯、 但系点知入完车会之后咧，硬系好似俾人哋讲话咗，呢度又争咁啲，嗰度又争咁啲，呢度又可以整一整 咁 样 抄佢咯。 系 啊，学佢咁。 咁但系咧又系好事嚟嘅。咁如果假设大家系有意欲想去美容下，做下呢样做下嗰样嘅时候咧，咁、 嗯、 其实都可以知道去边一度处理，同埋又系嗰句啦，价钱公道实惠啦，即系唔会无端端。叫做行入一间铺头求其送、 啊、 送人入户咁样咯， 因为改车嘅嘢又第一有风险由人啦、 啊， 第二就系又点样改，揾边个师傅手工好唔好、 啊， 都有好多分别噶。 甚至乎原来咧，而家嗰啲所谓零件嚟到香港嘅时候咧，都有真假噶。 吓，零件都有真假？点啊？ 甚至乎原厂嘅件，跟住有啲原来系中国。夹硬做落嚟嘅都有嘅，咁所以如果唔系熟人嘅话咧，你可能真系俾原厂德国嘅零件钱，但系攞到完全唔系嗰样嘢都有嘅，所以呢啲嘢要好小心咯。 同埋有啲问题咧，即系如果未试过咧，你真系唔知噶啦。而家冇兴嗰啲叫做唔使锁 keyless 嘅，咁咧有袋喺度噶嘛。 系啊， 好啦，你嗰个跌咗唔见咗，咁点算咧？点配翻咧？或者原厂嘅车匙点配翻咧？车匙呢一样嘢咧，唔系以前嗰啲一条锁匙，以前嗰啲都仲好啲系咪？插落去即系最旧式嗰啲咧，车匙。真系锁匙嚟噶嘛？以前而家啲嗰啲电子嘅锁匙咧，好贵嘅。 好大镬！ 如果你唔见咗、烂咗，你要配翻系好贵。 我可以分享一下，咁、我爸爸嗰部德国星星啦，跟住佢发生咗咩事咧？一次好威，佢就袋住一条车匙喺裤袋，翻、到屋企就谂都唔谂就抌咗条裤落去洗衣机度洗。哇！ 我试过几次， 洗到好干净啊条车匙，当然就坏咗啦。 呢个冇坏，我 咁好彩， 我洗过几次咯，干翻之后又用得翻。 好嘢喎！ 系啊， 咁佢嗰条咧就挨唔住啦，就真系坏咗，咁、就要拎翻去德国星星嗰度配啦、 嗯。如果你原厂、配就好贵， 因为原来咧佢外面市面咧有啲叫抄匙 啊，系 即系假设你仲有一条后备匙，仲有个码，佢其实抄到过去。 系啊，唔系咁嘅咩？ 但原来星星咧，佢哋去到某一个年份之后嗰啲咧，即系最新嗰啲咧。系抄唔到匙嘅，咁、就好 有又唔好啦，系咪？ 就惨啦。 跟住嗰次我就翻去问佢啦，我话大约几多钱啊？咁可以俾个参考大家嘅。有有味道，但系4000多元。四千几蚊都算，你唔系俾钱即刻有，跟住系要填晒 form， 有晒嗰啲嘢，登记，跟住即系要证明嗰架车系你嘅，唔系啊边个走入嚟攞你个 code 去配一条匙。跟住咧，咁啊寄翻去德国。德国再核实之后先至寄，做事再寄过嚟、头头尾尾等咗三个月。 系啊， 咁点啊？我咪揸唔到架车。 好彩有条后备匙咯。跟住我就猛咁提醒佢话：嗱，你每次揸完车唔该，拎翻嗰条匙出嚟，因为冇人救到你。 我就试过有一次咧喺 lift 嗰度衰嘅，即系我未袋袋，跣咗手，跌咗个 lift 槽下边。 哇！ 咁最后咧，咁因为我住屋企嗰度系嗰啲看家会帮我攞噶嘛，但系冇办法咯，碎晒啦，咁因为部 lift 砸碎晒，咁要抄咯，就衰埋晒，就唔系用你嗰个方法，你嗰个方法系最贵， 最贵啊，最贵。所以外面咧可以提醒一下咯，如果有唔好彩事件发生咗嘅，咁。 其實外面坊間都可以係抄到車匙嘅。咁、所以如果你嗰部車唔係最新型號嗰啲，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噶啦，各大牌子都得嘅。 係咪啦？所以呢啲咧比較 QK 嘅問題啦，你真係唔知點。另外有時咧就我要問啲師兄，譬如車會啊，講翻車會啊，有啲師兄會知道邊個劏房最多劏呢一款車會有零件，因為呢啲真係要問佢哋先知。 因為咧好多時啦，咁譬如大家玩車玩得耐咧，有好多零件都未必需要真係全新去買嘅。咁所以 都買唔到， 甚至乎有啲人買唔到嘅，有啲型號係。咁所以咧，去到劏房揾嘅時候，真係最穩陣噶啦。咁所以就真係又係。经验行先啦，所以有好多师兄喺度帮到手嘅。 如果 听 你咁 样讲 嘅话，真系几好。系咪？ 我就 觉 得唔使钱嘅情况底下，真系好好嘅件事嚟嘅。因为咧，佢唔单止咧，我哋譬如车会里边，唔单止净系讲车嘅，譬如我哋饮饮食食啊、旅游啊、各方面，大家都好多意见。譬如我哋个星星会最大一个 group 啦，咁其实好似有二三百人嘅。 哇！ 系咁 咁如果你哋倾偈嘅话，咪好烦啊？咪不停咁 样全部成个车 group 系啊。我长期嗰个 group 咧，我系唔可以有声，唔可以有通知，我一晚瞓醒可能过千 message 噶啦，系啊，咁所以嗱呢一个又系大家要谂下，如果假设个会系真系好大嘅，咁可能有呢种问题嘅，自己想唔想发生先？如果觉得接受得到嘅，觉得静音唔睇住嘅，咁嗰啲咪得咯。如果你喂唔系，好怕呢啲不停有嘢涌入嚟嘅，咁就真系又要谂一谂先啦。 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如果你好爱某一款型号嘅，咁坊间未必揾到嘅，咁你就喺呢个车会。发一个 notice， 喂，有冇师兄想退 group 啊？或者有冇师兄唔玩啊？多数都有， 有啊，实 有。 有冇 师兄想卖啊？咁你如果嗰个 group 叫做咩咩款，咁系最多选择佢，系咪？ 因为呢个真系好经常发生喎。喺我哋嗰啲组里边咧，譬如学你话斋，有阵时退 group 啊，或者转款啊， 卖 车啊，佢哋一登登出嚟话，喂，我想放呢一部啦，我揸咗几耐嘅咁样。因为大家都识啊，有个信任度，知道佢咩人，知道佢点样揸车，所以其实嗰啲交接会好流畅、好快咯。咁所以，譬如大家真真正，譬如想物色紧一部车嘅，有个型号嘅。甚至乎可能你已经早一步啦，会唔会先入车 group 咧？讲到明自己未买嘅，我新手嚟嘅，我想入嚟同大家交流一下。跟住甚至乎一入到冇耐啦，混熟咗之后，有冇师兄想放呢部车咧？咁其实真系总会基本上会有嘅， 总会等到。 你做紧 research 啫嘛，其实系嘛，即系如果你要想买某架车， 都几推介，可以整得一试嘅嘢嚟。 你属于几多个车会啊？红车会啦， 系啦，红车会啦，我其实有五个组， 会唔可以好忙？ 佢其实拆到好细嘅，佢由个牌子自己有先啦， 我哋嗰个大嘅型号啦，咁去到佢嗰个跑车个 group 啦，跟住跑车之后再拆落就系我哋自己个型号嘅跑车，咁佢会拆到咁细咯，所以其实大家倾嘅嘢好唔同嘅，好得意，咁都建议一试。 系嘅，万一有啲咩嘢嘅时候嘅话，都可以问多几个意见啊嘛，系咪？好，多谢晒， 多 谢 晒， 潮 潮， 好，下次见。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翻嚟咧，各位朋友打电话嚟点唱，净系点唱咋？ 唱笛俾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心笑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

恒生指数报20344点，跌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57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4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56，冇起跌；腾讯控股361.4，跌个八；美团128.1，跌2.8；药明生物54.5，升6.5；恒生中国企业69.44，升2仙；中芯国际23元，升7毫；阿里巴巴94.2，升5仙；商汤2.88，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06，跌3仙；京东集团147.3，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2.36，瑞士法郎0.888，加元1.332，人民币6.836，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07，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7点，升300点。港金报191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4.89美元，卖出20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晨光第一线风 show 快活人、美电 Hong Kong、三五成群、骚动音乐节目时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什么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翻嚟我哋嘅点唱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 冇错， 可以打电话嚟噶啦。 好， 好啦，咁另外首先不如读一啲网上留言啦，好唔好啊？有位 Wendy， 佢话咧想点唱俾心目中嗰位对的人听，知道大家在错嘅时间，但我此刻真系好挂住佢。咁啊，歌曲一阵间未必可以帮你播到，帮你读出咗你嘅信息噶啦。咁另外咧，就电话里边有一位朋友系唔喺？ 李小姐， 系李小姐 ，Hello。 李小姐 ，Hello， 大家好。 Hi， 你好啊，李小姐。 系啊，你叫我敏敏得啦。 系啦，我觉得系啊，好生疏咁样，系啊。 敏敏， 敏敏， 有咩英文名啊？敏敏， 梁继章、马小强。 点解你要摆我最后啊？唔制啊？ 我啱啱想调翻转。 俾你讲咗， 唔使理佢，唔使理佢，系啊，唔使理佢。阿敏今日 我同阿敏敏讲啊，又唔得， 系 我冇问题啊。 有咩特别嘅想点唱噶？ 我想点唱俾我先生阿严生听，系啦。咁佢因为佢廿二号生日，咁下个礼拜五咧，我哋就去泰国，所以今次就预早打咗俾我哋。 去泰国边度啊？曼谷 ，Bangkok 啊，系啊， 正啊， 正啊。 不过听讲天气好热喎，嗰边吓， 唔惊。 系啊，好似话好劲热啊，而家 系啊，40几50。度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 自由行系咪？ 自由行， 哇正啊！几多日？七日五日？ 四日三夜。 你两个咋？你两个去啊？ 两个两 呀， 好开心啊！ 笑咩笑咩啦呀？ 玩得开心啲， 再重到蜜月啦， 廿七年啦， 都可以好开心， 浪漫啊！ 就系咁至开心啊！ 会唔会有啲 surprise 俾老公啊？ 系啊， 打咗去酒店。布置下咁咯， 醒目 啊！ 买套靓嘅泳衣， 咩啊？浸浴缸啊，跟住 你人哋两夫妻嘅嘢，你唔好理啦，系咪先？ 开心嘅， 阿敏敏 系开心嘅，系啊， 系啊， 听你把声都知 甜啊！ 系啊，身体健康啦，工作事事顺利啦，同埋唔好咁蛇龟啦，成日都 蛇龟 啊，点解啊？点解蛇龟法啊？举个例啊， 系啊，举例说明先。 诶，突然间。我个电话喺边啊？一唔见咗，唔见咗。咁但系每次都俾我揾到嘅喎。即系佢摆咗某一个。 你收埋佢噶？ 我 你会唔会有时好敏噶？ 旧时有少少，而家已经系 惯咗啦， 化啦。 咁啊好啦，有你喺佢身边啊嘛，提点佢啊嘛，系咪？ 大家啦，其实我觉得都系互相 扶持，互相关心啦。 你氹下瑞瑞啊，佢又唔开心啊。 我 变 嘴 啲嘢， 点解啊？ 冇，我就系觉得就系你自己啲嘢，你点解会问我喺边嘅咧？但我觉得有好多男人都系咁嘅。 佢其实系 系 咪啊？系啊系啊。 屋企啲嘢摆喺边，佢完全乜嘢都唔知。佢总之佢乜嘢佢搵唔到，佢就问你。 男人咧有一种 系， 我同紧慢慢讲嘢啊。 因为咧，系因为咧，佢工作咧，有时咧，佢谂工作嗰啲嘢，咁咧佢个即系佢太过集中喺度谂嘢咧，跟住一谂完之后啊，要搵嗰样嘢，哎呀，死系咪唔见咗咧？即系混乱咗。我觉得有时候系咯，即系好集中去谂工作啲。有时翻嚟屋企嗰啲有即系工作紧要啲嗰阵时咧，佢就会好紧张咯。 你同佢太过轻松下啦， 系啦，互相提点下啦， 买支靓酒同佢啊， 老公叫咩名啊？先有冇噶？ 严生啦， 严生系嘛 ？Vincent， 叫 Vincent，Vincent， 即系严太咧，严太严 生 ，Man 严， 好啦，玩得开心啲啊 ，OK， 好嘛？ 我想问可唔可以点首歌啊？ 请讲咩歌啊？ 分分钟需要你， 有啊，分分钟需要你， 拣咗啦，拣咗啦，拣咗啦， 结婚嗰阵时就一齐唱噶嘛， 系咩？ 系啊，好浪漫。咁你而家唱两句俾佢啊？ 系你讲两句说话，喺而家三二一。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愿。 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 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好啦，十二点搭九啦，我听另一位朋友的电话。 大恩， 大恩， 喂，大恩 好啊！ 你头先走咗去边啊？搵唔到你喎、 啊。咪咯。 可能有一个电话 mark 错咗咯。 哎，唔紧要， 唔紧要咧。 我追究翻你咪得 啦。冇错。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你好， 大恩你好啊，嗱件事白咗啦， 今日有啲乜嘢？哇，好多人生日喎、 啊， 你屋 企系啊， 你嘅 family 四月份都好多人生日、 啊，好， 好啊， 请 讲啊，边个？ 慢慢讲， 都有少少滚动啊， 点解滚动啊？生日都滚动？ 嗯，打通电话嘛， 系、 啊，慢慢嚟，傻猪猪大 N， 系啦，咁咧、啊，第一个咧就系、是、诶。我个孙女啦，咁啊就系四月十五号嘅， 叫咩名字啊？ 叫做雨晴。 听日，听日生日咯。 系、嗯，冇错， 几多岁？ 不过就冇奖品。咁咧就 印花都有一个啦，大英佢扁嘴啦，李丽蕊。 哦，唔好扁嘴啦，阵间稍后啦，好唔好？ 印花三个。 算你啦。 OK， 咁咧第二个咧就系我啦，我同个妈妹啦，就四月廿五号啦。 哎呀，妈姊妹啊，好嘢，好嘢，好嘢。 系啊，咁我哋系登录噶啦。 系。 哦，阿大英，你个妹妹系叫咩名啊？大英娜。 我叫做Vinny， Vinny， 唔系 ，sorry， 讲 错咗系 Wendy 啊， 你 个妹， 系啊系啊，因为我都唔系好记得佢英文名嘅，因为我哋都 大 啊 嘛， 因为唔系用英文名 噶嘛，唔系你今朝有冇食药啊？ 今朝未啊， 唉，你请啲人食啦， 你大把药嗬， 系咯， 你都系嗰饭， 大家都大把药啊， 大把药啊， 大哥嚟先。唔会唔讲呢啲嘢， 系 啊， 继续继续， 大家都 呢啲嘢出嚟 forget 咗佢先好唔好？ 好 forget， 复过咯， 好 啊，跟住咧就四月二十号咧就我另一个细细嘅细妹就生日啦， 哇，好多细妹喎， 四月 系啊，我有三个妹妹咯， 哇，你系大家姐啊？你系咪大家姐？ 女就系大家姐咯，咁对上仲有个哥哥咯， 哦， 几好 喎，系啊，咁咧就跟住最拉尾咧就系我仔啦，四月廿九号生日叫阿君啦， 阿君，君仔， 系啦， 好， 好多人生日， 系啊， 系咯，四月四月啱就夹定，好似四月份全部都 四月之星， 即系嗰个月生日咯， 会唔会一齐食餐饭啊？一次搞啊？ 撞啱就会一齐咯，因为唔同埋一齐住噶嘛。 哦， 即系我唔系讲我妹妹啊，即系讲我个仔仔啊。 嗯， 系， 啊，好啊。 咁又有时就撞啱得闲嘅，就唔系一定我指定嗰日食咁样咯。 哦， 几好啊， 几好啊。 系啊，咁啊食好多餐咯，即系个意思系，唔系一餐食晒啦嘛。 咁啊正咯， 系啊，啦，轮流请做乜嘢啊？ 系咯，轮流请咯，跟住你又请下我，我又请下你咁咯。 最紧要咁开心，你氹下我，氹下你嗬，系咪？ 系咯，大家都系咁噶啦，人系咁噶啦，系咪先？ 都同你讲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CP Can Call。 系，多谢， 多谢阿大欣啊，好嘅，多谢电话，拜拜。 点咩歌？你点咩歌？点首啊？ 点 祝福系咪？ 最紧要咧系全部工作愉快，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你哋都系一样。 大家生生猛，大家生生猛猛， 龙精虎猛， 开开心心，风风骚骚， 祝你 风风骚骚，做个快活人。 多谢， 多谢晒， 多谢大家， 系咪先？ 系 先， 系， 又要咁话。 好啦，多谢晒。 印花咧，印花咧，你话要两个印花？ 诶，大英系咪争你三个印花？ 争两个印花？ 系啊，系啊，系啊，你点知啊？ 四只，而家系四只。 好，多谢晒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有位英英咧，佢话点唱四月十六号生日嘅二家姐吓，现逢 Margaret Lam， 祝福佢生日愉快，身体健康。另外 Shelly 咧话祝佢仔仔 Henry 仔啊 ，Henry 仔妈妈祝你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生意兴隆，所有好嘢送晒俾你哋啦。 不如全部喺四月份生日嘅朋友嘅话，我哋都将呢一首歌曲点晒俾佢哋听啊，好唔好啊？ 嗯， 系啦， 身体 全 健康， 华人 全宇宙。 个个收晒，个个都听晒。风骚发扬，祝大家每一天开开心心三小时。有意市民嘅呢首祝福。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数细雨露摇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送俾所有朋友，好啦，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打嚟点唱嘅朋友啊，喂， 心心， 你好啊， 你好啊， 张心 你好， 系你好 ，Facebook 成日见到你嘅， 同埋马老师好， 咦，系咪啊？ 系咪 Facebook 嗰个？ 系咪 Facebook 成日会见到嘅就 系 啊， 好嘢， 好嘢，我最记得心心啊嘛，因为 系啊，我知道啊。 咁你嘅细妹系咪斑斑啊？ 你有 老到 嗱阿心心，你有八只印花，你自己写低。 哎呀，你都讲埋呢个嘢，我唔知你讲乜。 我嚟追数噶，我嚟追数噶， 系咪啊？心心可唔可以打电话嚟？有咩特别嘢啊？ 笑到好开心啊！ 有两件，有两件事嘅。 请 讲。一件事就我老公十九号生日啦。 嗯， 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 诶，秘密嚟过呢啲。 咁老公讲，老公个名唔系秘密啦啩？老公叫咩名？ 佢叫可乐。 可乐啊！ 呢条狗都条好简单，加减数，你去计下佢几多岁好唔好？ 好，嚟嚟嚟嚟嚟，我惊你啊！ 嗱， 快啲！ 我嫁俾佢嗰阵时咧，佢三十岁， 系 三十。 咁啊，同佢结咗婚廿六年， 系 知道啦。嗯， 好后生啫， 好后生啫， 系啊， 咪咯， 即系壮年啊， 咪咯， 我都系咁话。 今晚又可以庆祝啦，你哋。 之前庆祝咗，因为我佢十九号生日，我唔得闲啦。 啊，你去边啊？ 提早啊？ 系啊，提早庆祝，因为工作非常之忙碌啊。 你做咩噶？ 你估下？啊，好忙碌嘅， 旅游业， 但系嗰啲时间好唔稳定噶，你庆祝夜晚都得嘅啫嘛，系嘛？ 旅游业， 我夜晚收好夜啊，有时到凌晨十点啊。 酒店 系咪饮食业啊？ 唔系， 餐饮、旅游、 医院啊， 医院 唔系， 使唔使着制服噶你？ 做唔使着制服，自由业。 自由业夜晚， 自由业你化妆嘅， 唔需要化妆。 我唔敢乱讲， 系啊， 不如你讲啦吓，或者你唔讲， 唔好冒犯。 我上门补习老师嚟噶。 哇！ 但系补到咁夜噶？ 我有啲学生去咗英国咧，我要帮佢上 Zoom 啊。 吓？你教咩噶老师？ 我教数学。 哇！好犀利啊你！ 唔系， 你又知唔知？ 好少意思嚟噶咋？ 你又知唔知？你记唔记得一个数学老师问过我哋啊？ 咩啊？ 哦，知啊，所以好有兴趣听紧嗰期嘅。 0.3同埋咩三分一边都大啊嘛！ 我答中咗，我记得啊。 喂，嗰条题目真系好玩喎！ 系啊，好玩啊！ 系啊，仲有 X 轴 Y 轴咧，呢个咧坐标点样个灵感喺边度嚟？我都记得，向天花板嘅蜘蛛网。 系啊，冇错，系啊， 真 系 好 有趣啲。 系啊， 中唔中意听啊？即系嗰啲问问题嗰啲，我哋今日都下咗得意何阿庄都得意。 系啊，头先嗰时我唔方便听，因为我而家食饭时间咧偷偷选出嚟噶啫。 你而家又去边度做嘢啊？ 系咯，你唔系 freelance 嘅咩？ 系啊，但系都要周围走噶嘛。 哦， 我要去人咗屋企嘛。 好啊，咁 不如快啲人咗屋企补习，你唔好静鸡鸡听啦，有宝宝阿侄嚟噶， 人哋唔会啦。 附近嘅公园度听咯。 好啦，喂， 喺公园听。 心心啊，我哋要讲埋你嘅点唱啦，惊你唔够时间啊吓。 做咗第二件事咧，就系我妹唔小心咧。个行路嗰时咧 P K 啊！ 哎呀， 冇事， 有啊，骨裂咗啊，膝 头。哎呀， 严重啊， 又食又食， 希望佢快啲康复。 系啦，冇错，希望快啲康复咯。 好啦，咁你自己仲有冇其他点唱啊？ 冇啦，唔该晒。 你点埋俾我哋听， 俾阿妹饮啦。 点埋俾你哋听。 啊，好啊，多谢 心心，心笑得好甜。 多谢心心， 多谢心心， 多谢心心， 拜拜。 好啦，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和你星期一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再见， 周末愉快。 记不起，但是每次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秋变冬，冬变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甚美，有一个我和你。闲时留在过往中打圈，轻抚琐碎的偶片，是那么眷恋，当天今天相隔岁月，亲爱的，心爱的，别犯自己，不需说一句对不起，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只不满我常爱上你。在飞，所经处多次记不起，但是每次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 秋变冬，冬变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十美，有一个我和你。凡事留在过往中打圈，轻抚琐碎的旧片段，仍是那么眷恋。当天今天相隔虽远，亲爱的，心爱的，别犯自己。